喜欢你这首歌曲由梁文福作词谱曲，原唱是陈洁仪。这首歌曲讲述一个24岁的女孩在热恋的时候的恋爱情怀，整首歌都表现得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而徐佳莹的演绎更是将这首有着大女人的自信和宠溺的喜欢你唱成了小女生式的甜美和羞涩。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喜欢你。 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那么清晰。我喜欢你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我轻轻地叫一个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 甜甜的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并担当了歌曲的制作人，这首风格甜美的歌曲也刚好表达了周杰伦对于自己学生时代的那种单纯感觉的怀念。甜甜的虽说是一首粉红系作品，但是周杰伦对于可爱的尺度都还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一起来听到这首甜甜的。小小快乐是由陆虎作词作曲，魏晨演唱，收录在魏晨的第一张专辑《乐天派》当中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朗朗上口的歌词和轻快的旋律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来听到小小快乐。 牵着手，紧密的拥抱。